攻读《艾斯德尔传》第三章。此后，薛西斯王擢升阿加格人哈莫大达的儿子哈曼，使他晋级位居所有同僚公卿之上。君王下令，凡在御门供职的臣仆都应向哈曼俯首下拜，只有摩尔德开不肯向他低头，也不下拜。于是御门供职的臣仆问摩尔德开说，为什么你违反王命？他们天天这样问他，他也不听。他们便告诉了哈曼，说摩尔德开背叛王命，想观察摩尔德开的态度是否坚持到底，因为他曾给他们说自己是犹太人。哈曼见摩尔德开不向他低头下拜，就非常愤怒，心想只杀害摩尔德开一人还不足泄恨，因为人向他告诉了摩尔德开的身世。于是哈曼打算把叙西斯王整个帝国内的一切犹太人和摩尔德开一起杀尽灭绝。在叙西斯为王第十二年正月，即尼散月，有人在哈曼前抽普尔，就是抽签，被定一个日子和月份，好在那一天灭绝摩尔德开的种族。结果抽出了十二月，即阿达尔月十三日。于是哈曼对叙西斯王说，在你全国各省内有一个民族散居在各民族之间，他们的法律和各民族的都不同，又不遵守王法，容留他们与君王实在不利。若君王赞同，可谕令把他们灭绝。我愿捐一万塔冷通银子交与管理国库的人归入王库。于是君王由自己的手上取下纸席，交与那迫害犹太人的阿加格人哈莫大达的儿子哈曼，接着对哈曼说，钱仍还给你，至于这个民族，你可任意处置。即在正月十三日召集了众议使，根据哈曼的旨意，用各省习用的文字和各民族的方言拟定了一道文书，颁发给各省御史大臣、各省省长、各民族族长。文书用薛西斯王的名义措辞，并盖上君王的旨玺，然后由众议使传递至帝国各省，限令在一天内，即十二月阿达尔月十三日，把全国所有的犹太人，不论老幼妇孺，一律加以歼灭、屠杀、铲除，财产一律没收。补录乙，御文。御文如下：薛西斯大王新命印度至厄提约提亚至一百二十七省省长及其属员事，自镇辖制各邦，管理全国以来，未尝妄用职权，而常以宽容仁慈抚育我人民，志在庶民节享康乐，举国共庆升挺，勤苦经营以图国泰民安，恢复人类久已渴望之和平。朕今咨询枢密，何以克遂此愿？而哈曼首相禀赋忠贞，信志超群，上奏朕曰，有一败类散居天下万邦，风俗律法与天下异，且不同王法，使朕所赐政令难奏绝拱。今朕使息其端，为此民族与众殊异，固守己法，生活意趣，对朕天下实存野心，致力破坏，是以国家不获安宁。因此朕令，凡当今首相、朕之亚父哈曼，在文书内所示之人物，务于本年十二月即阿达尔月十四日，携其妻奴子女 应一律刀斩，歼灭九族，不得留情入洗。不使古今败类于一日之间西葬身九泉，然后国必永安，乱世方起。谕文应在各省公布，通知天下人民准备应付这一天。御史因迫于军令，就迅速出发，在苏萨进城里立即公布了这道上谕。此时君王与哈曼同席共饮，但是苏萨全城既陷于混乱。